到断水还流，港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，千结百丝痛恨心坎中逗留，一生不懂内疚，每个眼眸猜不透，人像云荡又荡来在天难逃，思绪乱无人能容我忧，掩盖心里郁结得身边这场袍，途中是暖暖热暖过的心，因你共情人默然，奈何情人去后从今独奏。走到断水还流，港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，千结百丝痛恨心坎中逗留，当天跟风合奏，我对祭如不诅咒，人像云荡又荡来在天如玩偶，化乱人无人困忧，但掩盖心里郁结，当心中有恨仇，人生路有你令我有曙光，洗去痴情无绝望，为谁流下眼泪情深极厚。思绪乱无人能容我忧，掩盖心里郁结得身边这场袍，途中是暖暖热暖过的心，因你动情人默然，奈何情人去后从今独奏。 咁咧，呢只飛船咧賠咗好多晚噶啦，今晚咧係第25晚。我今晚咧打算咧揾個美少女嚟同我坐。呢個美少女咧，大家咧都唔使妒忌啦。呢個美少女咧，係啦，呢個就我媽啦。嚟，哈哈哈！阿媽唔使擔心喎，冇嘢嘅喎，慢慢嚇。多謝你哋。我媽咪好驚嘅，其實我應承佢咧，我話媽咪今日嚟睇咧，我都唔會有啲咩動作請佢出嚟或者話俾大家聽嘅。但我見到媽咪咧好開心，所以咧無論點咧。我都希望今晚可以同我媽咪一齊坐，好唔好啊？我欠唔欠我媽咪啊？多謝你哋，希望俾啲掌聲鼓勵我哋，好唔好啊？多謝，送俾大家呢一首歌《信鴿》，多謝。